咁係咪政府即係尤其係警察啦 ,ICAC 啦係咪要作出相關嘅一啲。 我想問一個問題啫、啊、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做完之後呢就有啲人呢就係、是、喺我哋嗰度呢就 make 咗個 comments, 就話其他網台又好呢都有人講嘅咁。係咪呢 唔係佢嗰啲呢就係、是、本身呢就喺、我哋講之前啦就係、是、都有講嘅意思呢就係、是、講幾句呀、你標題未必揾到嘅。咁如果你話喺標題上面揾到而佢自己本身嘅內容上面呢嗰、那個篇幅係講得比較深入而且係講得廣泛嘅呢咁我見到 D100 係咁樣。咁 D100 呢就我見到 Q 仔同埋阿長毛啦其實都有嗰個節目嗰度講過嘅。咁我今日截至今日為止呢我都見到嗰條片呢仲喺度嘅。咁所以就係、是嗱，即系呢、這个其实你嗰个网上面嘅公义就系咁样噶啦。你喺用网嘅公开嘅平台咧，就当然啦，你 YouTube 佢自己本身都系商业机构，佢唔系话下下都人手操作，系咪？佢亦都唔系一个司法机关，佢会同你秉持公义，系咪？即系佢可以做到几多就系几多。咁即系最唔公道嗰样嘢就系其实有大量投诉嘅时候咧，佢即时就会做咗呢啲嘢咯。系咪 AI 操作啊嘛？即系啲全部 robot 嚟噶嘛？边个恶咯？边个咪就系着数咯？所以其实讲真，公义嘅嘢，即系其实系靠我哋自己本身咧。其实你唔好话冇代价。咁所以即系就算系即系沉啲讲句啦，即系讲真，我觉得即系网友亦都要知道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。咁希望大家即系多啲支持花生台啦，即系或者其实都响应翻我哋自己本身，我哋都冇提好耐啦。我哋嗰个月捐计划啊，其实系咁啊。即係去返我哋網頁先啊，咁就提一提大家啦。咁我哋嗰個 PayPal 月捐計劃啊，嘩而家搞到連我哋個網頁都未都好難去到喎、啊、大佬，即係係咪又被攻擊呢？係咪嗰啲咩 DDoS 呢？咁啊，即係 anyway 啦，即係大家去翻我哋網頁啦，即係 join 翻我哋嗰個 subscriber 嘅月捐計劃啦。咁啊，無論幾多都好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就支持下啦，咁樣樣嗱，去翻先啊，又終於撈到啦。咁我哋網頁嘅左下邊呢邊就係有個節目付費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即係撳落去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係啊。系啦，咁大家揀翻啦 ，subscribe 翻啦，即系其實你中意幾多錢，即系你每個月負擔到幾多，咁就封劍由人啦。咁然之後你減間咗，咁然之後 subscribe 啦，係咪？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嚇、啊。咁因為就冇嘢係理所當然嘅，嚇、啊。咁希望大家網友就落力支持啦， 幫下手， 係啦。OK， 咁啊，講翻正經嘢啦。 好啦，正經嘢咧，就其實今日咧，咁啊，全球焦點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我見到有位朋友啦，有位做記者朋友啦，就喺度慨嘆啦，唉，即係今日嘅頭條就應該係咧，即係人哋全世界嘅頭條都係講緊呢一個兩韓會議啊，兩韓峰會啊。咁但係香港嘅頭條咧，竟然荒謬到喺度講呢個許智峯啊偷手機。咁你係咪即係其實完全係 小巫見大巫， 即係非常之 視野狹窄啊！ 視野狹窄咧，好樣衰咧，係咪？咁我哋點樣都要講翻兩韓會議啦。咁兩韓會議咧，兩韓峰會咧，喂，其實我都見到好難得有即係嗱。大家都知道呢個峰會呢其實係會舉行好耐㗎啦，一定即係一早知㗎啦其實就。咁但係啊即係嘩有個畫面啊都令到我呢都幾算係幾感動㗎其實。咁不如去段片睇下啦其實係。伸咗條伸咗條伸。啱啱 send 咗過嚟㗎係啦。咁好啦搵搵先。唉 你噏兩句先啦， 啊咁啊，即係你見到啦，嗱，其實我覺得即係嗱，其實係闊別咗65年啊，其實係兩韓嘅首腦領袖係可以相視而笑，係嘛？哇！即係你叫兩國領袖咧，好，我哋去片睇下先。 兩韓領袖簽署宣言，尋求結束韓戰，確認無核化。兩韓領袖下晝喺和平之家外召開聯合記者會，簽署板門店宣言後發言。表示尋求結束韓戰，確定無核化目標。其實文在寅同金正恩較早前下晝先去軍事分界線植樹，雙方分別用嚟自南韓濟州漢拿山同北韓長白山嘅泥土，栽種呢棵1953年開始種嘅松樹上，紀念雙方當年簽訂韓戰停戰協定，兼且幫寫住種下和平與繁榮嘅石碑揭幕。后来去了徒步桥散步倾谈，有讲有笑，